岁月永恒，金曲留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下一站的回味。 十年算不算短？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 瞬间算不算长？ 和你一起的时候，总会在某个瞬间。 一段并不久远的精神，只能说这才是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 下一站的回味，下一次告诉你的经典。 嘿，你好朋友，欢迎来到下一站回味，一块儿听听曾经被我们错过的好歌老歌。我是韩丽，首先我们来听一下古巨基的越来越好。 在等你们，远的笑在冬

就这样放手，却又没有理由继续寂寞。还多久还能再爱多久？是否就什么都不说，看着爱在沉默里无疾而终？

惜抹去了心事，完完全全像个新生恋 baby。 每夜在你的身边躺下时，才找个多么奔波，还是甘心也乐意，存在再次有着意义，笑声抹去了心。全像个新生的 baby，

这个时段我们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小美江美琪的《缓慢的爱》，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 一

些什么，你又何必苦苦独自折磨。看着我的眼睛，想用千言万语对我说，其实我早已明了你在做些什么，你又何必这样难分难舍。说你爱我，只因为你曾经找不到快乐。说你爱我，是因为你不能控制那自我。你就这样离开我，悲伤留给我一世黑夜，离开我，离开我，投入爱越深就伤得越多。你就这样离开我，离开我，把悲伤留给我一世黑夜，离开我，离开我，投入爱越深就伤得更多。 茫人海，我孤单地漂流，孤单的日子，孤单地走，茫茫人海，我孤单地漂流。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来欣赏魏雪漫演唱的《女人香》，托拉库乐团带出的《太阳回家》。 用一杯红酒的芬芳，换一夜沉醉的痴狂，让同与不同的忧伤凝结成眼角的泪光。Oh yeah， 那么长，啊啊。

打来电话，宿醉在别人的家里。虽然我有勇气不再想你，寂寞习惯爬进心里，第六种感觉背叛自己。我开始想放手，自由被你夺走，层层防守抵不上你一个借口。我试着去接受没人陪的时候，像影子在你身后。 Feel so bad all day, all day and night. Need you here with me to make things right.这衣服咖啡里加点幸福，怎会到今天这混乱的地步。 Yeah, yeah, yeah.对爱总有不同的理解，守着我们快要失去的感觉，没想到心痛席卷了世界。第六种感觉提前告别，我开始想放手，自由被你夺走，层层防守抵不上你一个借口。我试着去接受没人陪的时候，像影子在你身后。 Feel so bad all day, all day and night. Need you here幸福怎会到今天这样混乱的地步。 Yeah, yeah. 中的蝴蝶早已下午 世界，不能不想念做梦的季节，微风轻吻脸，阳光像火焰还在蔓延。谢谢你给的这一切，而一转眼分手瞬间，蝉声弥漫着整个校园，谁也不能不说再见。同样是夏天，阳光依旧耀眼，我们像单纯些告别，各自面对未知世界。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好想对你说，不能不想念有你的季节，忘不掉的是你热情的脸，爱在沉淀。这一切而已转眼，好几年，什么已改变？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请听李玟带出的自然反应，还有杨钰莹演唱的故事。 享受 要爱就爱的彻底，我相信我自己就不必分析，最喜欢自然反应。